The way we play the game is such a pretty sight. Oh, what fun it is to play. 大家好，我是蓝天雪地的 Wilson。 祝大家圣诞快乐，同埋各位波友就算在天寒地冻的时候都 keep 住手感一样咁 hot。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返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今晚有杰斯喺度啦，跟住有夏萨特喺度啦。 咁啊，少啲上嚟咯。 做乜笑 一 条？ 系 希望少啲。 咁唔好， 尽量少啲上嚟啦。咁样可以最好咧就是。一個禮拜一次到啦，多過。 咁啊，當然啦，咁啊，即係暫時我哋三個喺度啦，晏啲就會有其他朋友會上嚟啦，因為可能阿仙奴嘅 Steven 都會上嚟啦。咁啊，呼籲 on the way 啊 ，on the way 啊，係啊。咁啊，呼籲少少嘢先。第一樣嘢嘅就係、是、咁啊，關於馬 Sir 嗰度嘅 ，OK。第一樣嘢就係佢嘅天下咁啊，月刊嘛轉咗做。咁啊，12月31日咧就會出第二期噶啦，最後12期嘅第二期。咁啊，所以呢個要呼籲下啦。咁啊，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其實徵求咗。Kenny 嘅同意啦，咁啊，因为嚟紧 Reg 啦，成个即系都系圣诞节嘅关系啦，咁啊，其实所有节目咧都会正常咁安排嘅，除咗24日晚嘅 Hope Song 之外，咁我哋会早啲上去俾各位下载啦，24日嘅 Hope Song，因为会褪早咗路，咁你话共聚啊、有食所有嘢都系嘅，不过26日嗰日，咁有20、30、40今日我哋24日出20、30、40啦，咁啊26日会出集特别版嘅，先俾会员下载先嘅，咁啊所以各位留， 即系圣诞就唔会冇节目听噶啦， 唔会啊，所以留意下啦，咁啊咁啊一路直踩落去到31日嘅时候，我哋睇下有冇啲特别嘅安排啦，咁啊呢个留待翻阿坟嘅网点度讲啦，系啦 ，OK， 好就系、是、咁样啦， 即系都同呢个英超嘅快车一样啦， 系啊， 同阿陈鹏讲两句先啦，首先就系咧今日我哋冇特意安排嘅，咁夏萨特其实都系我哋一个其中一个常任嘅主持嚟嘅，咁啊唔系话同你斗毒，咁啊同埋咧就系、是、或者你冇，即系我唔知你听咗足球频道几耐啦，咁我哋做咁多年咧，其实印象中我哋从来都冇话唔请边一个上嚟嘅吓，咁啊只有咧就系、是。即係當事人自己嗌唔做咧，就都試過好多次。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諗足球講傳統噶嘛，咁足球節目都應該講傳統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即係好抱歉，好難會可以接受你嘅意見嘅。咁但係多謝你提出個意見先啦。咁我覺得就每個人都應該可以去表達佢嘅意見嘅。咁今日翻嚟就人少少啦，有三個人喺度啦。咁我諗就今日都係離不開，唉好呀，阿 Steven 又嚟埋啦。咁 好啦，冇咁寡啦。 咁終於阿仙奴同埋呢個曼城可以打，唔係同埋呢個車仔可以打交啦。今個禮拜咧就有一場即係大波，就係 啱啊！ 但我哋今日都會講噶啦。咁仲有 車馬 車咩 啊？車亞車亞 車亞係啦，亞車啦，或者係咁啊！仲有咧就離不開，我諗都係好大扎，都係啲快車，因為聖誕節咁啊，全部嘅足球我諗主要嘅賽事都會集中曬喺英格蘭嗰邊啦。咁所以今日都係會以英格蘭為主啦。咁啊兩隊球隊咁啊車仔其實今個禮拜週中就打咗賽事嘅。咁啊阿仙奴咧就會係比較休閒少少嘅，咁前前後後都應該唞咗8、9日噶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就即係都係由翻週中啦，今個禮拜週中咧其實就成個歐洲就會係主要啲戰線會集中喺英格蘭嘅聯賽杯啊、西班牙啲西班牙杯啊、法國亦都打法國杯啦、啊、等等啦、啊，咁聯賽杯嗰方面咧，八強就打完，咁四強就產生，咁都有熱有冷啦，咁車仔都算係爆冷㗎啦，就1-2，打到加時作客就輸咗俾新特蘭啦，咁曼城就繼續嗰個強勢啦，3-1作客咁贏呢個里斯特城，咁熱刺 咁啊轉咗領隊代領隊輸活，咁啊1-2主場臨尾香香咗俾韋斯咸，一場好轟烈嘅倫敦打比嚟嘅，即係大家都冇乜流力嘅，咁啊然之後跟住仲有曼聯咧就主場2-0就贏呢個史篤城，咁其實四場波你見到咧。即係都同我哋呢幾年睇開呢兩三年都有個聯賽杯嘅轉變啦，即係大家都係好認真去踢嘅。 嗯， 你發覺真係冇乜點樣流力，甚至譬如曼聯咧，你睇佢好似冇咗朗尼佩斯，但係嗰個唔係流力，嗰、那個都係受傷嘅啫。即係 朗尼 嘅消息就係受傷啦。咁、你見到佢擺啲陣容出嚟都好強嘅，咁啊包括二次又係啦。其實車仔都係嘅，即係都係。係有少少輪換，譬如話前鋒擺咗伊度奧啊，或者係我記得左邊啊舒塞尼嗰啲會有擺翻出嚟啊等等，但係仍然都係一個好強嘅陣容嚟嘅。 沙特擺咗落去做後備啦，咁樣獅子。 因為聯賽踢完啊嘛，係啦係啦係啦，鬥係呢啲即係有少少輪換咯，但係個陣係唔弱嘅，咁啊喺一個唔係太弱嘅陣容裏邊咧，即係就輸波啦。咁我哋就先。讲下即系车仔嘅近况啦，因为嗱，我哋就最近啲节目咧都好多，即系好多网友好多意见嘅，包括我哋嘅前 Soccer Wise 版主啊车版主啊 Tommy 都话，就话我哋即系大细超讲得好少车仔，咁啊大家33分，点解成 Q 日要讲住利物浦，咁啊唔讲车仔咁 啊？为咗利物浦而生噶嘛？ 唔系话大佬啊，我。即係我想同阿車版主講，我係最敬重車仔嘅，即係除咗曼聯之外，即係 屌， 我成日講車仔啊，大佬以前咁、你今屆冇乜講，咁我諗第一樣我覺得唔關我事先咯，第一樣嘢係對波真係即係譬如話近況係沉悶咗嘅，咁大家係即係你相對其他嗰幾隊嗰個娛樂性啊，真係低咗噶嘛，咁所以講少咗啫，咁啊唉得啦，有意見我哋又要接受啦，咁啊今日就。嚟整翻節車仔頻道先啦， 所以咪揾阿薩特上嚟咯。 係咁，同埋唔係阿車版主都話，佢話點解硬係又有曼聯頻道，又有阿仙奴頻道，係冇車仔頻道，即係講 Rega。 嗯， 嚇咁Rega台長 的中代答，的中代答， 要揾到。幾個車仔球迷去做先得㗎嘛，係啊 ，Kenny 師兄加埋啊車仔版主咯， 咁 即係嗱，我咁樣解讀下啦，即係曼聯頻道同車同個亞記頻道咧，其實我哋就有好有計劃地咁樣去培訓一啲即係。接班人嘅， 真噶， 即系冇等佢有，即系有青黄不接咁你成日我同阿，自从我同阿 Steven 大和解之后，即系冇晒火花嘅，即系好似老费同阿云监冇晒火花。咁我又即系 老费死捻咗噶啦， 我讲我同你啊， 你唔好抢麦啊，一阵间俾人投诉。 OK， 即系我哋赢咗20多年啦，心如止水嘅，今届冇乜黑咁样啊。Steven 嗰啲又即系89年都攞唔到冠军，又惯捻晒，我哋都冇晒火花，咁我咪留翻，咁啊，所以我哋都各自喺培养紧啲接班人啦。咁啊，但系咪期待啊 David Diaz 同阿 EV 两个打交最好啦。 啊，唔系，剧透下先。佢哋兩個坐埋做咗節㗎，係 呢個真係壞榜㗎， 呢個遲早出事嘅，你試下俾佢，係啊，真 係阿 EV， 我而家呼籲你，你應該要開佢拖， 冇錯， 真係開佢拖先對 住我。我都呼籲阿 David Diaz 真係，即係走要有翻啲火先得㗎，你唔好學我。 你要記住我上嚟呢個節目啊 ，EV， 我上嚟嘅節目係為咗狂行傑斯嘅啫。 係啊，如果你咁樣，我接咗你個節目㗎，大佬真係。咁啊 ，EV 就好有黑嘅，咁啊，首先就要睇一睇啦，就係今晚直播咧就 Twitch 同 Ustream 咧就可以听下惯例嚟噶啦，咁啊 EV 就差唔多第一个，哇摆咗好多消息，咁我哋一阵可以读下啦吓，咁啊所以车仔频道啊期待睇有冇人开啦，咁我哋因为呢度唔系好多车仔球迷啊，咁啊夏萨特其中一个啦，仲有一个就话师兄啦，师兄大佬星期二做紧 football song 咪要死先，咁所以阿 Kenny 啦，咁啊睇下你哋会唔会开啦，咁啊车唔系但系夏萨特好难开，因为夏萨特其实系。每个礼拜都系睇曼联嘅，唔系好睇车仔 嘅，好似你咁样睇利物浦咯，就 系嘛， 系咯。 我长 佢有睇阿仙奴， 知咗， 佢有睇阿仙奴， 对都睇， 盤盤生意都大 嘛。佢其實好愛雲家嗰班人，屌， 哎呀，咩篤爆啦！ 條底褲印住咧，我愛雲家咁樣。 暗戀咗好耐啊！ 喂，咁啊講講下車仔啦， 車仔啊，點啊？ 車仔問題下殺先啦，問翻夏薩特啦。 係要問夏薩特。 誒，即係我諗咁樣比較嘅係前第一次摩連奴。入主即系 OK 教嘅车仔同好啦，第二次翻到嚟嘅即系而家嘅车仔，你觉得有乜嘢好大嘅变化喺度？点解会影响到即系睇到唔啲波唔系话佢嗰种一比零嘅唔漂亮嘅 beautiful football， 而系你觉得嘅系挨住去踢嘅？其实好多场都 冇错。 点解会咁嘅咧？ 首先我会觉得系球员嘅心态先啦。球员嘅心态系初头佢翻嚟嗰阵时候系欢天喜地嘅。跟住唔知係咪因為更衣室有啲問題啦，有咁就發覺佢哋呢係越踢越 hea 嘅，你睇到佢哋係唔願追嘅，你睇到最近呢幾場呢直頭係猛嘅，冇理由係去到連續兩場都係咁樣嘅，去到尾後面啊突然間又俾人哋整一粒，本來和都好啲啊，點知呢就俾人哋追返轉頭變成贏返嘅嘢。咁其實呢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以前係冇㗎囉，以前係鐵血係壓，就算係和都好，我都同你砌到盡嘅，但系而家唔係啦，而家佢哋係立曬嘅，可能我會覺得係其實係佢哋自己本身個更衣室本身可能係有咗問題出現咗，例如譬如話以前泰利係坐穩一哥嘅位置啦，而家講到明噶咯，好似佢初初頭翻嚟嗰陣時候佢都講啦，除咗伊雲奴域之外咧，冇一個係完全嘅正選啊嘛，咁冇咗完全嘅正選嘅時候。咁泰利嘅大佬嘅江湖地位可能因此咁樣就打擊咗一下， 嗯， 就係咁樣囉， 即係你係從個人事方面去睇， 嗯 ，OK， 同埋你會睇到佢買人嗰方面嘅， 嗯， 買人嗰邊譬如話韋利安，我個人唔相信係阿摩魯耀嘅， 嗯， 我個人唔相信， 嗯，咁啊，今個禮拜其實有另外一個領隊，我哋等陣都會講下，嗰、那個就係 實際。 炒咗嘅保亚斯就而家就不断喺度申冤啦，今届二次买嗰七八件八九件都唔系佢要嘅， 咁 都系用呢、這个都系用呢个藉口。但系我觉得，唔系首先我觉得就呢个未必呢、這个系不能即系、就是、每一次都攞呢个嚟做藉口嘅，因为你点都点讲都好啦，即、就、系、是、大佬你我成日都系嗰句，即、就、系、是、对波唔好成绩，个领队一定要出嚟受啦。你做得领队嗰个位一定要咁啊。就算係個 sporting director 買一扎球員俾你嘅，你幾唔想要，你都要整翻碟菜出嚟㗎，大佬。 但我都好想問，啊、即係你即係好興啊，足球運動好興啊，離身、嗯、我就不嬲都唔中意。 仲使離身？ 我 離身係唔使離身，大佬。 我唔中意摩連奴嘅，我係唔中意摩連奴嘅。咁但係我知道，譬如話 Candy 又好，或者夏薩特都講過係，摩連奴對於車仔啲球迷嘅嗰個重要性或嗰個意義， 嗯、 我知嘅。咁但係我都想問下啦，咁。過咗蜜月期啦，摩連奴而家帶隊車仔，講真我自己嘅感覺係退步嘅，即係同當、嗯、即係甚至乎咧係同舊年賓仔用同一班人，差唔多叫九成係同一班人啦，似乎賓仔帶出嚟嘅效果咧 係 好多， 可以 用好好多形容啊，即係嗰、那個我覺得今年演最俾人得最多嘅咧應該係戴維雷斯啦， 嗯、 但係賓仔用戴維雷斯咧係用得係。你當係一個叫奇招嚟嘅，就 攞 去成為一個奇招。 咁樣又試過。 摩魯用阿戴維雷斯咧，就一次又一次咧，就只係失分、失波，或者係變為擋箭牌啦，攞個球員到擋箭牌啦。咁啊，譬如車迷夏薩特，你又點睇？即係 compare 同一班人喺摩魯同阿賓仔嘅情況底下，佢。仲可唔可以即係維持到喺你哋心目中一個神咁嘅地位咧？ 即係如果論實力嚟講咧，兩個當然係有啲比較啦，即係戰術上啊，或者運用球員方面咁樣。但係都係要一樣嘢啦，你唔好忘記佢第一次入主即係車路士嗰陣時候，呢、這個艾巴莫域治俾咗一大嚿錢佢去買人，但係而家今次佢唔係，佢係。陰啲咁樣用，即係佢唔係佢自己要買嗰啲人嚟到，所以咧佢初頭嗰一組人咧，嗰 set 人咧，佢揀唔啱自己邊十一個係佢真係最想用佢嚟到打嗰 first eleven 咧，咁大家都明白嘅。你見到佢不斷咁 轮换啊，喺度揀啊，排阵啊，乱咁排啊，甚至乎对、对呢个曼联嗰阵时候，佢摆嗰个无锋阵都搞谂死嘅时候，你系知道佢根本佢都未摆稳佢自己嗰个。 我想驳下你，你其实你唔可以将04年同埋今年入主两个咧做一个好完全嘅对比嘅。首先就系你04年佢入主嘅时候就系佢带住波图嗰个气势啦。当阵时嗰队云尼亚里嗰队车仔其实亦都系，就算你换边一个领队，佢成队嗰队 squad 其实有好都好多人系要侵落嚟踢嘅，同埋佢好特同埋因为佢有波图嗰、那个，佢系其实嗰个已经系好清晰，就系嗰次入主其实系都准备带一个波图嘅班底过嚟，但系你今次嗰个唔同啊嘛，今次嗰个就系、是。冇呢样嘢噶嘛？你喺皇马教得唔开心，车仔呢边准备要揾领队，大家即系姣婆遇着脂粉客咁样，咁然之后 用个大哥好啲啊。 O K， 唔系即系 呢个 terms 系放我同云家同呢个 bot 嘅。 唔系咁，大家击中，但系冇一个任何乜嘢，大家冇一个共识话要带一个任何一个皇马嘅班底嚟。佢亦都好清楚，同埋就系你未嚟之前，喂大佬，而今时今日呢一队。车仔已经做紧一个 transition period 噶啦，大佬唔系上年发生嘅事嚟噶嘛，即系我讲紧球员嗰个班底，你好多人系已经系换系喺度换紧班噶嘛，譬如你杜奥巴都已经走咗一两季啦，即系好多人都喺度不断咁样换紧啊，咁你仲有你今届嚟都唔差、啊，大佬都俾你买件奥斯卡、啊，咁你夏萨达系咪佢噶？夏萨达系之前佢已经喺度噶啦， 奥斯卡夏萨达都唔系佢。舒尔嚟嘅啫， 系奥斯卡夏萨特都已经喺度啦，系斯卓尼啊，即系我想讲嘅意思就系话，你嚟之前你已经知道系呢一扎人噶啦嘛，嗱、你睇翻最近两个，即系两场波嘅赛后访问咧，你睇到佢已经开始喺度反思紧一啲嘢，譬如话啱啱好狼狈赢 Crystal Palace 嗰场，赢完之后佢已经讲啦，因为你近嗱你要。其实大家开始觉得车仔有问题嘅系近五场波到啦，包括4-3好狼狈咁样赢呢个新特兰啦、或者仲有就系3-2输俾史笃城啦，跟住欧联嗰场对星队嘅1-0啦，或者然之后跟住2-1嘅水晶宫到今个礼拜就输埋俾新特兰啦，1-2几场波有几个共通点嘅就系、是、佢都发觉就系对波。拉唔开对手个纪录啊！即系佢讲佢有啲嘢佢都提出咗个问题，其实好早有几次都提出就系话，即系不断咁样去 give life to 佢个对手啊！即系你冇绝杀佢啊！佢话佢冇你冇即系班球员冇 kill、 啊、 即系佢杀咗个对手， 冇去压倒性 咁 样。 咁呢个问题嚟嘅，因为嗱佢我好有趣啊！其实佢一路都譬如话输咗俾水晶宫特别系输咗俾沈特兰嗰场，其实佢赛后访问佢噏咗好大段嘢，佢话已经系时候要再思考，佢又好牙刷，佢就话。赢一场波赢1-0，其实对我嚟讲冇难度嘅，好捻容易嘅。咁但系佢话我今季嚟呢度咧，我嗰个理念唔系咁嘅，因为呢队波系唔应该打啲1-0嘅足球嘅，系应该打啲 beautiful football。因为呢、這个其实呢个咧，其实都系我谂都系 老细啦， 明白个老细系唔想再要翻你04年嗰时嗰啲咁嘅足球啊嘛。咁好啦，但系个问题系而家就系做唔到。其实我觉得要值得讨论嘅就系、是。嗰、那個問題係球員做唔到啊，因為佢做唔到。因為如果你用即係而家就係佢話，喂，我放開曬嗱，打十六輪嘅英超，加埋啲歐聯賽，佢已經開始做咗一個中期嘅總結咁樣，就係話，如果我要俾你哋好多空間去自由發揮嘅時候，喂，你哋而家交唔到貨俾我，因為贏嚟贏去，第一贏得唔漂亮啦， 冇錯， 好多場波，喂，好譬如話你見到嘅，譬如話你可能個前面好多車仔其實係仲可以多文嚟住嗰場波去踢，但係哇、入涉又好多嘅，但係總之係把握唔到機會，拉唔開個紀錄，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哋見到嘅就係啲波成日都係甩得好快，喂，其實上一場對新特蘭嗰場又係嚇 Q 死人嘅，其實對水晶宮嗰場又係一樣，就係啲波好多喺中場甩。俾對手打翻轉頭啊，或者如果你有睇，即係對係咪對水晶宮啊？對新特蘭嗰場咧，其實有一球波又係咁啊，喺中場追係咪應該追和球咧？

而家個問題咧，話俾你聽，對手咧唔佢呢一個係 mark 住你三個啦，而係咧佢哋會記住，總之咧個波撩到咗，撩到喺自己有腳腳下咧。我就有機會打防反，我打返防反，你係追唔到啊！ 同埋呢，我想講賓仔遺留落嚟嘅問題係咩？就係個二嘅問題啊！你唔可以攞返之前點解車，即係佢教嘅原因。喂，大佬，之前係咩啊？最開頭嘅時期馬基尼尼搭艾森，艾森嗰陣時係啱啱起嘅狀態，再加個好老練嘅馬基尼尼嘛，所以你個中，所以你個三十位。 賓仔咩事啫？你講緊嗰啲歷史嚟。 個問題係賓仔個賓仔帶嗰對波嘅時候，已經個三十位係爛㗎啦，即係你摩魯呢刻你揾唔到個好強嘅防中可以掟到落去。 喂，但係都唔係我唔同意係賓仔留嘅炸彈嚟㗎。 我都唔同意，因為 呢一個 舊年係解決到 長時期已經喺度㗎啦。 佢舊年係解決到喎。 係接班問題嚟噶嘛？即係你有我哋都有提出嘅，一路都有，我哋一路都有講住個防中嗰個問題咧。那個防中嘅問題都係，但係嗰個純粹係接班問題啊，唔關兩個領隊事嘅，真係即係就算 even 你唔可以賴摩魯，你都唔可以賴賓仔。 因為你舊年你睇，你真係要咁樣去賴，我只係咁講就係、是、賓仔舊年係用啊戴維斯用得好好。我真係咁講。另外就你當今年唔好彩就係佢哋其中一個我諗叫做幾有期望，譬如阿仙都讚過雲高堅係傷啊嘛。 係啊， 呢個後生仔買翻嚟，其實原本係有機會係我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輪換嘅。 但係而家就用唔到啦，失咗預算 啦。咁你變相就 是、但係你有好多嗰啲迪拜恩收翻嚟，你又嗰啲你話唔係你人啦，咁但係嗰啲你又用唔到啦。即係好多好多好多新嘅，即係好多新仔都即係都係用唔到咯。 同埋佢最大問題就係、是、即係除咗防中或者頭先阿夏曬講嗰兩個問題之外，另一個令比較多人爭議就係由季初我哋都講到而家嘅就係、是、對馬特嘅利用啦。即係有幾結果就係、是、今屆呢大家睇到就係、是、我嘅感覺啦，純粹我一個飛車迷，我嘅感覺就係、是、每一次咩我呢唔係馬特就係、是、馬戴維雷斯。 咁你但係好邪㗎嘛。 系啊， 输咗三场波都系马达打正选噶嘛。 其一啦，其二就系戴维斯，戴维斯出嚟又系即系一系就一定失波，一系输波。咁到底系即系到底系你想话 戴维雷斯嗰个就 唔到啊？ 戴维雷斯嗰个系好多人都闹到佢九月临头。咁我哋都系即系你话如果系你要有个对比嘅系嘅，即系上届譬如话你宾仔用佢打防中嗰、那个。有啲神來之筆嘅，但係我諗你仲有一樣嘢要唔好忽略嘅就係、是、今屆即係大衛雷斯嗰個上陣機會亦都係 好少 少啦。咁你有陣時即係喂突然間又要，但你去到即係個問題係咁啦，你去到聖誕快車有八九場波要踢嘅時候，你就急急咁樣去用佢，咁但係即係佢有冇準備好咧？咁呢個又係另外一個要即係另一個問題嚟㗎。 唔係有冇準備好嘅問題？是啊、你係一個即係職業嘅足球員嘅時候，你幾時你都要表現到你係 on fit 嘅狀態，包括你係坐喺個後備席嗰陣時候，即係。 但係有啲球員係真係 即 係 你 唔到後備啊，或者係會 cool down 啊。因為譬如話我未攤著，所以咧我就可以 hea， 即係冇呢個藉口嘅。我覺得其實應該。即係你係做一個職業嘅球員嘅時候，你應該係即係有一個意識，就係話隨時呢個教練都會，譬如話聽日有場波，今日就可能譬如話，喂你聽日打正選，或者聽日 可以話俾你聽，好多人都用做唔到呢樣嘢， 即係其實 呢個通咧，我同阿傑先咬咗幾年嘅，即係佢用喺雲家身上都係咁樣講，但係我都同其實我通係同你類似嘅，有啲即係你知球員係一定要咁樣，即係譬如今屆你講戴維斯就， 但 我當一個比喻係，我當一個比喻就係華美倫啦，佢今屆都唔係踢好多場，但你見佢出嚟踢嗰幾場，雖然佢出嚟踢，即係譬如上一場又輸俾曼城，或者對曼聯嗰場佢打正選，其實佢唔係打得差嘅，不過都係輸波咁解啫嘛。 唔係，但係我想話俾你聽，你不能否認，你有啲球員係需要密密踢，佢先係會 keep 得住嘅。但係你突然間喂，成日擺咗佢喺後備，或者佢受咗傷，佢係要需要好長時間去 cool down， 因為每個球員都有唔同嘅特性噶嘛。即係你唔排除戴維雷斯係呢一隻嚟嘅，即係佢要時間去 pick up 翻嗰個比賽個 pacing 啊，所有嘢咯，你係見到佢瀨氣嘅，咁你但係即係我諗嗰、那個即係你今屆嗰個防守嘅問題係 好嚴重咯，直頭咧，即係例如譬如話好似上一季咁樣，其實一直以嚟都講過㗎啦，話佢哋嗰對中堅啦、啊、中堅位啦、啊、其實係泰利真係要 揾個接班人，應該係要揾㗎啦。你睇下佢跑嘅速度同以前嘅速度係兩樣嘢嚟嘅，啱先都唔知佢係想唔追啊，定係佢追唔到？你明白 ？A 高都開始降啦。 係啊，其實所以咪話咯，三老咯，所以咪話車路士嘅三老 A 高。泰利同埋林柏特係需要揾， 但我覺得 揾接班人咯。但係佢冇做到，同埋一樣嘢嘅就係話車仔嗰、那個即係嗰個青訓嗰度咧，係咪真係完全冇人出咧？即係我真係好拗頭一樣嘢咯。以前曾經你睇過佢哋嗰個即係佢哋個青訓咧，係有一兩個可以 pick up 得翻上嚟可以用到嘅時候啊。 咁你咪第一识车识阿摩鲁啊？ 系啊， 摩鲁都系清法，即系冇乜兴趣。 我知佢永远都系睇大牌嗰啲先买翻嚟。 但摩鲁， 因为你讲个 squad 其实系够深够用噶嘛， 啊、 即系实际上应该够噶嘛。啊、但系个问题系，即系而家我谂最值得探讨嘅就系、是。啲大炸球员里边系咪个个都系做到佢想要求嘅嘢咯？但系呢个就唔系好见到啦。你头再继续讲翻你嗰个后防嗰、那个，其实唔系净系赖嗰四个后防啊。今届系咁好明显个问题喺个第一重防线个防中嗰啲位，嗰啲系出问题嘅，因为根本冇掩护啊。即系你见到冇掩护，所以你后边嗰四个系踢得好弊翳嘅。譬如话有阵时仲有啲好细微嘅问题，譬如艾斯帕利古达嗰啲。间成日就喺度喂左右闸都要顶嘅，同埋有时佢都系好甩碌嘅。 嗱，讲翻你话个后防嗰四个，即系后卫嗰四个啦吓、就好舐气啦。其实系防中嗰度出现咗问题，接唔到个波，所以先俾到个后防咁大压力啫。 讲咗， 所以咪有阵时候唔即系有阵时候嗰啲串联嘅问题咧，同埋嗰啲轮换嘅问题。都係擺曬喺度，一次過睇曬噶啦。即係如果你話今即係好似季初嗰陣時候，阿傑斯話俾我聽，你對車仔係最有韌力嗰、那個，我話俾你聽，睇埋先講啦。 喂，但係問翻傑斯一樣嘢， 我哋係估佢係咁噶嘛。 但係問翻傑斯一樣嘢嘅係，睇落去咧摩連奴嗰、那個即係過去嘅歷史啦，佢講翻，佢真係唔係好識揀中堅嘅。你諗深翻一層嘅係嗱，當時 OK 唔計波圖啦，當時泰利已經喺度啦，跟住。國米其實嗰扎老人家佢用得好盡嘅 ，OK。然之後你見到皇馬，其實佢都係揸住比再加另外 拉莫斯 啫嘛。但你見佢即係咁耐以嚟嘅歷史去買人嘅咧，可能佢好叻去買嘅就係、是、哦防中位或者 anyway 佢心目中揀到一啲翼啊成，但係佢後防嗰啲係你見到佢冇乜 唔同 功力㗎喎。 而皇馬你嗰陣時除咗拉莫斯同埋啊。比嗰陣時啊， 阿西魯 嚇，唔係馬西魯，哎呀， 阿比魯啊， 嗰條僆仔咧， 華拉利 都打過， 華拉利、 華拿朗嗰啲咪佢買翻嚟咯，都唔係話喂華拿朗直情唔， 華拉利係是但強烈推薦嘅， 係啊，我 咁樣， 係啊，冇乜歷史嘅呢樣嘢， 法國， 所以佢即係其實摩魯本身自己都有問題， 咁你以前卡華魯咧佢嘅班底啊， 咁係波圖嚼啊嘛， 屌你咁樣好撚難講啊，你真係咁樣，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吹毛求疵。 但你而家你即係調翻轉就話，你叫佢哦再砌好啦，即係假設啦，冬季開嘅時候，你叫佢砌後邊，喂。后边真系冇乜得拣噶，你去玩难搞噶，呢、這个问题系可能其实一路伸延落去， 唔系，系咪一定要系买人先去解决个问题先？我觉得， 唔系，我觉得最直接嘅方法系即刻买人。呢、一样嘢我坚信。 喂，我都 buy 喎，摩佬唔会睇下边清训，你冇得搞噶。 你头先先讲话佢唔抵清训嘅时候，咁 你 现成睇噶啦。 真系执唔好咩？我觉得。即係完全冇乜你 K Hill 即係泰利，跟住路易斯 泰利都話啦，開始老化咯。A 高又開始老化嘅時候，唔好勉強啲老人家做啲好似後生仔嘅嘢啦。你倒不如真係睇下其他球隊有冇啲好嘢筍嘢，執一兩件翻嚟代替佢。今年就算攞唔到英超冠軍都好。冇問題，下年咪砌翻好個陣去咯，跟住先再衝咯，冇問題噶。 你覺得佢攞唔到呢個英超冠軍咩？ 而家如果以呢個咁嘅狀態嚟睇咧，我覺得冇乜機會咯。 我覺得個問題唔係大得好緊要咯。我咧首先就係幾樣嘢。 即係可能我要求高啦。 我屌，唔係你首先就係、是、嗱，我咁解釋俾你聽啦。你去到季中啫，即係都係嗰句，如果你作為一隊強隊。